It's 4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utum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正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版的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每个周末我都会和您一块儿来学习冬奥英语，了解冬奥文化，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 are going to share with you a piece of news regarding the 2022 Winter Olympic Games. 没错，2022年北京冬奥会呢，马上就要举办了。那现在呢，北京正在进行奥运场馆的建设啊。那根据最新的消息，北京赛区是北京冬奥会冰上项目的核心区，其中有五座场馆预计在今年年底开启变身改造啊，听起来好酷啊。 其中就有水立方啊等等。那我们现在呢，在给大家不要太多剧透的情况下，给大家先说一下背景之后呢，我们来把这个英文的新闻给大家念一下，这样呢你看看你能听懂多少，好吧。Beijing's construction regulatory body confirmed lately that transformation of five existing venues for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has started, with an emphasis on diversifying their post-games functions. The National Indoor Stadium in Beijing's Olympic Park has drifted away from the athletic spotlight since it was taken over in 2010 by the Beijing Performance and Arts Group, mainly a host for concerts and shows. The stadium, built for gymnastics, trampoline and handball for the 2008 Summer Olympics, is now buzzing with activity to prepare it as the venue for men's ice hockey events in the 2022 Olympics. The stadium and nearby National Aquatic Center or Water Cube are among the five existing venues in downtown Beijing being transformed for competition and non-competition purposes at the 2022 Games, according to the Beijing Major Projects Construction Headquarters Offi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ll five venues will be implemented sticking to core principles of cost efficiency, energy savings, high tech, and sustainability.said Huang Hui, who is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s urban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The venues will be able not only to host winter and summer sports competitions, but also stage various events to serve the public and commercial purposes. The indoor stadium, with a capacity of 18,000, will use a water source heat pump system for temperature control and cooling for its ice rink. It will be more energy efficient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due to extracting or dissipating heat using water. Other major upgrades include the replacement of some of the venue's current structures with glass walls to maximize natural lighting and new air purifying system. The aquatic center used for swimming and diving for 2008 games will become an ice cube to host the curling competition for 2022,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to be complet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19.To transform a summer sport venue into a curling arena capable of hosting ice-based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helps diversify the functions and revenue sources of this facility. The changes involve filling the pool with steel structures, leveling the ground with a retractable layer of concrete, and producing ice surfaces. After completion of upgrades in power supply, humidity control, and cooling systems, it will take about a month to switch it to ice or to return it to a swimming pool. However, the venue team has to overcome challenges in temperature control to keep the ground cold enough for ice, while the upper layers stay warm enough for spectators. As the oldest of 26 venues for 2022 in three zones, downtown Beijing, Yanqing District, and co-host Zhang Jiakou, the Capital Gymnasium, built in 1968, will stage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and figure skating at the Winter Olympics after having played host to commercial skating shows such as 2016 Amazing on Ice. The transformation will focus on upgrading the venue's interior and the sound and lighting systems while maintaining its time-honored exterior look, according to the plan. The upgrades of three more Beijing 2008 venues, the National Stadium or Bird's Nest, the Wukesong Arena, and the National Conventional Center will take place in 2020. They will be repurposed, respectively, for the 2022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women's ice hockey, and media operations. 好，那我们这则新闻都说了一些什么呢？大家能听到有一些的这个冰上的项目是提到的。那么这里边呢，主要是说北京的重大项目办这个办公室给大家介绍了目前已经开展前期施工的五座改造场馆啊，这有哪些呢？其中就有国家的游泳中心、国家体育馆、首都体育馆、首都滑冰馆和首体综合场馆。那么还有国家体育场、五棵松体育中心、国家会议中心的改造，这几家呢是分别于2020年和2021年初开工。那么国家游泳中心呢又叫水立方，英文就是 Water Cube， Cube 就是立方体的意思，那么它给它转成了冰立方 Ice Cube 啊，这个刚才咱们都听到过了。那这个位置呢会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的冰壶项目比赛场馆。好，那么根据这个冰壶比赛场馆它的要求呢，原来的游泳池的区域就转换成了一个冰的地面。可是你知道冰壶它就是需要那个水面地表非常的平滑，是吧？所以呢这个对场地的稳定性、冰面的品质、平整度都要求很高。那么这里边特别提到了有一些挑战，其实它是非常提倡环保这个理念的，在这个冰水模式它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就是说你既可以作为冰场使用这个场地，你也可以把它再返回到水上项目的使用、 就是说这个场地之间的转换是比较经济划算的，比较环保的。 没错， 也就是说它的改造呢，比完赛以后如果要恢复泳池的功能的话，可以大幅降低拆除改造的成本。 没错。那么作为2008年的奥运会竞技体操、蹦床和手球等项目的比赛场地，国家的体育馆被改造成了男子冰球的比赛场馆。它的容量英文用的是 capacity 这个词，容量呢其实就是指可以容纳多少观众的意思。那它提了 18,000， 也就是18,000人。在改造过程中呢，绿色可持续发展是这里最大的亮点。那还有一部分的改造呢，是国家体育馆原有的玻璃幕墙改造成仿冰玻璃砖，它是为了引入 natural light 自然采光，并且呢最大限度的减少照明的能耗啊，因为你要是用灯用电去照明，它其实是耗能量的。好，这里边呢也是有环保的技术成分在改造中。好，他还特别提到了五棵松的这个场馆呢和国家会议中心呢也会分别用于开闭幕式，还有呢女子的这个冰球以及呢这个媒体啊，所以呢这整个的改造项目呢其实它是利用了现有的设施， 对， 同时呢它充分考虑了环保的需要。 没错，2022年北京冬奥会它会体现一种就是环保的理念，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Learn English and get ready for the Winter Olympics. 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周末版节目，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和壮壮老师跟您一起学习冬奥英语。 那我们既然在新闻中也提到了一些冰上的项目，我们下面呢再把本周所讲的冰上项目英文怎么表达的再复习一下。 本周呢，其实我们提到了很多关于冬季残奥会项目的一些英文介绍，那么我们从中挑一些比较核心的冬奥词汇来告诉大家怎么说怎么用。 好，首先呢我们先看这个词根，从语言的角度来讲呢 BI 开始的，它代表的数字是两个，是二，比如说 bicycle 对吧、哎、 两个轮子的车就是自行车 对吧、嗯、那三个轮子呢就是 tri， 比如说 tricycle 是三轮车。那在这个运动项目里边呢，无独有偶也有这么一对 biathlon，就是两项，而 triathlon 就是三项，比如说铁人三项它就是一个 triathlon 对吧。那么 biathlon 呢，在我们刚才提到的 para biathlon 就叫冬季两项这个运动。那另外呢就是 cross country skiing， 就是越野，它是字面上来讲呢是横跨乡村的滑雪，那么 cross country skiing 呢就直接翻译成了越野滑雪。那再来呢，我觉得这里边比较值得注意的表达方式是 vision impairment， 就是我们会说这个盲人对吧，英文里边呢是说他的视觉受到了阻碍， vision impairment 就是你形容视力的时候你会用 vision， 比如说这个人视力不好，那你可以说 he has a poor vision。 那么 vision 这个词呢也引申到比如说说一个公司它的未来的目标，它的经营理念，它的未来的要实现什么宏大的目标的时候也会用到 vision 这个词。所以当你浏览一个公司的网站的时候，你一点 about our company， 其中有一栏很可能就有 vision、 嗯、 比如说我们致力于环保怎样怎样，那么这个就是它的 vision。 没错啊，那么我们之前提到过一个词组叫做 a vision impairment， impairment 是损害损伤的意思、啊嗯、 对， 那什么时候会用到 a vision impairment 呢，就是在冬季残奥会项目中有很多运动员他是有视力障碍的， 对， 他是视力上有损伤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the athletes with a vision impairment， 非常好、 啊、这就是一个有视力损伤视力有障碍的一个运动员。 对，但是残奥会除了视力上会损伤呢，他也有肢体上的损伤，那么英文就是 physical impairment， 这个 impair 是损伤的动词， impairment 是名词，那这个词呢 spelled as impairment、这个大家注意好这个发音就好了。好，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语言的部分应该注意到的事项。 好，那么我们讲解了这些单词以后呢，赶紧来听听看包含这些词汇和词组的这一篇有关于冬季残奥会项目冬季两项的段落。 Para biathlon。 The para biathlonIs divided into sitting, standing, and visually impaired categories. It is a winter sport that combines cross-country skiing and rifle shooting. Biathlon was introduced in Innsbruck in 1988 for athletes with a physical impairment, and in 1992, athletes with a vision impairment also became eligible to compete. In the Lillehammer 1994 Paralympic Winter Games,Biathlon was introduced as a medal event for both men and women. 好，那我们把这一部分本周的这个项目介绍的语言点又复习了一遍之后呢，我觉得在接下来就是你在阅读任何 题材的文章里边，你可能都会反复的碰见相同的语言现象。 嗯， 也许这次呢，我们是在介绍运动项目时候，你看到了 impairment， 也许下次你在介绍眼镜的发展一个篇文章中，你又会看到了 vision 和 impairment。 没错。 那么逐渐的这个单词呢，你就会记住了。 对，没错。我们冬奥英语的初衷呢，就是让大家一边了解冬奥知识，一边还要学习英语。 嗯，对。 所以呢，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不光增加您冬奥方面的知识储备，而且对您的英语学习是有所帮助和启发的。 对的，而且尤其是你要看到这些视力受损的运动员，他们还在刻苦的训练，我觉得从这个人生励志对待一个人生的态度上来讲，也是非常有收获的。那我非常期待在冬奥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这些运动员优异的表现。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一些，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奥运主题歌曲，叫做 Pass the Flame， 这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一首奥运歌曲。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